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南丁也不是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。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梅谦，出生于天津极负盛名的诗书名门。梅谦之所以懂得诗歌，擅长书法和绘画，是受他家里传承下来的影响。他的高祖擅长书画，很有声望，在天津的博物馆里收藏着他的4条幅。梅谦的曾祖父是嘉庆年间的举人，在天津创立梅花诗社、辅仁书院，并且担任主讲，著有四书讲义、银斋笔存、御花竹间楼诗文集，还与崔旭合刻西南二郡诗集等，现收藏在天津出版社的文史资料馆里。梅谦的祖父是著名画家诗人和清朝墨客的副榜，主讲天津汇文书院。天津旧时城中心有一座鼓楼，新中国成立后被拆除了，鼓楼上有一副楹联：高敞快登临，看72姑往来翻影，繁华谁梦醒，听108竿早晚钟。此文是梅谦的伯祖父所传。梅谦的父亲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期的学生，梅谦是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，显赫有名的梅家已经逐渐败落，炊粮困难。梅谦上学全靠已结婚的姐姐来帮助。为了不依靠亲友的资助，通过二哥梅西，20世纪40年代上海著名的电影演员，他边上学边为电影厂写剧本，以稿费为学费来源。迫于生计，梅谦毕业后就走进电影圈子，后来又成为自编自导的电影导演。 他所编写和导演的电影当年放映时特别有票房价值，由著名红星李丽华主演的《新茶花女》、《千里送金娘》等这些影片曾经红极一时。梅谦这个人做人很低调，从来不张扬自己。开始见院时，就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许多人，算来都已经50多年了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梅谦写过电影歌词。在梅谦逝世的追悼会上，放的不是哀乐，而是美国电影《魂断蓝桥》的主题曲。大家都很奇怪，就问梅谦的夫人，夫人边播说，啊，这首曲子的词是梅老写的，他喜欢这首歌，我就选了这首歌为他送行。大家这才恍悟过来，原来我们常爱哼唱的歌曲歌词竟是近在身边朝夕相处的梅谦所写，可见梅谦多么不爱张扬自己。为什么一部美国电影的主题曲竟是梅谦填写的词呢？在30-40年代的时候，所放映的外国电影都是原文版的，没有被翻译成中文。那时外国电影的主题曲都是由中国人来填词，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中文翻译版，随之歌词也就由原文翻译过来，这才有了中国演员的配音和中文字幕。梅谦为中国电影写过很多的歌词，也为外国电影填过很多的歌词。20世纪40年代时出版过梅谦的歌词集，他也是一位不爱提当年勇的人。梅谦1944年写出抗日舞台剧《党人魂》，这个剧本他无条件地提供给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青团使用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一青团先后在皇后、大光明、京都三个大剧场演出共10场戏，场场爆满，观众达到13000人次，反应空前热烈。剧中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着上海市民众的抗日激情。上海文化史通讯杂志第12期上以一次特殊的演出为题，记述了一青团当时演出的盛况。梅谦的书房门口上方，他自己写了一块小横匾，名为《苦寒斋》，这3个字给他招来了不少的麻烦。他被人批判，说这3个字是流露出他对新社会的不满，是今不如昔的反动思想。报纸也批判他改编的电影剧本《桃花扇》是大毒草。一时谁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，在群众脑子里就留下了这样一个问号，梅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有人就对他敬而远之了。其实梅谦那块匾是从《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》的古诗词中摘取的“苦寒”二字，作为激励自己勤学苦练的意思。过后曾经把苦寒斋歪曲成反动思想的这个人，有时到他家里谈工作或者来做客，他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，仍旧热茶接待。事隔多年以后，有位朋友问梅谦，梅老啊，想不到你还能这样的热情地接待他。梅谦坦然地回答，嗨，人嘛，谁能一辈子不犯错误啊？难免。孔夫子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梅谦是一个胸襟宽厚的人，从来不跟任何人争名誉，他强调一切要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得，在他身上具备着知识分子的特点，清高自适。 梅谦的朋友很多，上至权贵之士，下至平头百姓，他持的态度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合则多交，不合则少往而已。梅谦平时少言寡语，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，很难看得见他开怀大笑。在排练厅里，他坐在导演的沙发上，碰到戏排得不顺利了，演员排不出戏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向演员发过脾气，只是把翘着的二郎腿微微地抖动起来，并把两只大手合掌放在腿上，两个手掌不停地搓呀搓的，直到解决了问题，戏又顺利地排起来了，他才放平两腿，松开两掌，把身体再往后重新靠在沙发上，脸上才能显现出一丝笑容。平时排戏，梅谦都比演员先到排练厅，带着头天晚上就用大号雀巢咖啡瓶子泡好的浓浓的艳茶，带上一包早点。这包早点包的可不是面包，不是油条，也不是蛋糕，是一个白面馒头加萨其马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1978年，人艺排的话剧《丹心谱》，梅谦担任导演，作者是苏书阳，这是作者的处女作。那个时候，苏书阳还没有踏进文艺界，是个业余作者。梅谦初读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感觉剧本还不够成熟，他就像创作自己的剧本一样，帮助作者进行修改。演出后，获得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所颁发的优秀剧本奖。有人问梅谦，为什么在剧本上没署上你的名字呢？梅谦淡淡的一笑，摇着头说，哎，我是导演，进行二度创作是应尽的义务，何必非得署上我的名字呢？出好戏那是咱们的目的。梅谦把为他人做嫁衣视为义德，帮助年轻作者是他的义务。从1956年开始，梅谦用历史的唯物的观点，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改编了老舍先生的名著《骆驼祥子》，使之适合话剧舞台上的空间和时间的要求。他高度地集中了主要矛盾的冲突，把它们展现在舞台上。更重要的是，梅谦挖掘原作当中的积极因素，使之与今天的脉搏相结合。他赋予原著以崭新的思想，因此使舞台演出具有了现实性，改编取得了成功。他坚持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原则，以生活真实的魅力震撼着观众，从语言的塑造上严格保持着老舍先生的风格，受到老舍先生和夫人胡杰青的肯定。胡杰青说，骆驼祥子的成功就在于把改编所赋予的新思想、新变化和原小说内在含义、表现技巧和语言风格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。老舍先生却受到启发，以至于想写一部话剧《骆驼祥子》的下集。骆驼祥子演出以后成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好戏，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好评，也成为北京人艺独具老舍风格的优秀剧目。不久，梅谦又根据鲁迅的多篇著作改编成话剧本《咸亨酒店》，并且由他担任导演。这出戏里阿 Q 这个角色，他选中朱旭来扮演， 谁知道朱旭不愿意接受这个角色，起因是在排女店员的时候有些艺术处理没有统一意见，朱旭认为他和梅谦的艺术见解不一致，不一定能够合作得好，并非是他不喜欢阿 Q 这个角色。可是梅谦却认准了阿 Q 一角，非朱旭莫属，事情就僵在这儿了。我和梅谦的夫人是好朋友，经常到他家去。梅谦说，我知道朱旭对我有意见，为嘛呢？啊，其实女店员排戏的时候他的意见是对的，我没有好好考虑，这事儿啊怨我。艺术处理有不同意见那是正确的，导演嘛自有导演的想法，演员有演员的想法，可能你们俩呀就没有好好沟通。朱旭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，这个人呢主观。我只好抹稀泥的对梅谦这样说。梅谦却说，哎，不不不，我亲自去请朱旭，和他呀面对面的谈谈。啊，那最好在他心情好也没喝酒的时候去找他谈。我怕朱旭的脾气不好谈不拢再翻车，那还不如不谈呢。梅谦信心百倍地说，只要把扣解开就好了。您老人家也别急，还是那句话，等朱旭心情好的时候又没喝酒的时候再去找他谈。哎呀，啥时候合适就拜托你了，到时候给我个信儿。一天中午朱旭没有喝酒，睡前午觉后精神和心情都很好，我赶紧通知了梅谦。果然梅谦特意登门拜访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他们俩谈得很好，朱旭欣然接受。事后我问朱旭怎么没拒绝呀，朱旭说，哎呀，人家很诚恳执着，让我没有办法拒绝呀。此后朱旭就进入了排练前的准备工作，梅老可能接受排女店员的教训，他不过多地把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强加给朱旭，他十分尊重演员的创作意图，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也很耐心地听取对方的阐述。梅谦给朱旭极大的创作自由和信心，他相信朱旭一定会塑造好阿 Q 这个人物。确实朱旭像如鱼得水一般，把鲁迅笔下的这个有名的小人物演得既有戏剧色彩又有一定的深度，他没有把阿 Q 演成一个木讷的人，而是有着淳朴感情又自以为自己是个机灵的人，阿 Q 式的特有精神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，而不是故意的造作出来的，这个阿 Q 形象是被观众认可的。著名画家袁运生特地把它画成了一幅画像，朱旭对这幅画十分喜爱，直到今天一直悬挂在我家的客厅里。这次朱旭和梅谦两个人合作得十分愉快，弥补了曾经有过的小摩擦。朱旭很欣赏梅谦的绘画和书法，梅谦从小就学习颜真卿、林篆书、魏碑等书法，梅谦有扎实的书法根基，特别是到了晚年，他的字越发显得苍朴韵丽。在绘画上他有功力，他擅长吴昌硕的画风，经过自己的钻研创造也独具自我。他擅长画梅花，他喜欢梅花不屑污浊的傲骨精神。著名画家也是他的学生王森曾浅析梅谦的书画时说， 梅先生的字酷似吴昌硕，但仔细的品味却又似是而非，还是具备着顽强的自我的。他又说，梅先生的画，画之所贵，贵存我，梅为知己，己亦梅。内外行书画界的朋友都十分欣赏梅谦的书画，说起外行人也喜欢他的画，还有个小故事呢。2003年我们要搬入新居之前，想参考一些人家里的装饰供我们择优所用，经吴桂林热情的介绍，我们到他的邻居家去参观。我们并不认识这一家人的主人，梅谦的夫人陪同我们一块儿去的。这一天这家的男主人还不在，只有女主人在家。我们一行人进去之后，在客厅迎面挂着一幅梅花半月的画，因为画幅很大引人注目，我们停步观看。朱旭意外地发现落款处写着梅谦画，他问道，诶，是梅老画的？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看梅谦的夫人边波，因为不管从画的布局、花瓣点的没有层次等处，都不太像梅谦的画。边波往近处走了两步，仔细地查看着，他向女主人说，这不是梅谦的画，是假的。女主人不以为然地说，诶，不会吧，我们花了3000多块钱买的呢。边波带着肯定的口吻说，是假的，梅老从来没有画过梅花旁边挂着这么大的黄色月亮的画。女主人半信半疑地问，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先生特别喜欢仁义大艺术家梅谦的画，所以才买回来的。边波又说了，谢谢你，但这幅画真的是假的。这时吴桂玲赶紧接过话来，指着边波说，哎呀，这位是梅谦的夫人。女主人意外地说，啊，是吗？哎呦，那这幅画肯定就是假的了。她呈现出无限的遗憾和无奈。离开这家，我们几个人在路上边走边说，没想到啊，梅老的画还有赝品，可见内外行的人都喜欢梅老画的梅花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在北京人艺之外，朱旭还有一位通过艺术合作而深交的朋友，他就是电视导演周桓。他们在合作电视剧《蒋金》的时候有哪些故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旭》，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小燕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。 有陈科难遇的病人，